像时差，具体化了你的从此不在，而你的不在，只强化了你的存在感。 这多余暂时开始学会放弃，再转眼伤心你在蓝天搁浅。我写下沉重的思念，又像祝福的起点。当麻雀 时差，用来想象所有你存在的从前。是否你偶尔也会想起？如果你不再想起，我会很高兴你快乐到不需要想起我。